新传媒属下电台剧别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由即日起，住宅房地产转入生前信托，需要支付35%嘅额外买方印花税。财政部宣布，政府定期检讨政策之后，决定推行一次嘅35%生前信托额外买方印花税，以填补先前嘅缺口。我国呢个月29号起简化生死注册程序，国人到时可以喺网上为家属注册，获取电子版出世或者系死亡证书。当局将唔再发出纸本嘅证书。本地今年嚟发生咗20起工业致命事故，比过去6年同期多。人力部同埋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联同全国职工总会以及各行业协会，预请雇主即日起展开2个星期嘅停工安全检讨，确保安全措施到位，避免再发生致命事故。本地嘅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落到3000起以下，报2423起，另外有2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嘅数据显示，其中154起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系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 1.01， 目前有240个人住院，其中15个人需要氧气供给，6个人喺加护病房治疗。昨日系母亲节，同过去2年唔同，今年多数嘅防疫措施放宽，唔少人选择带咗一家大细外出玩乐庆祝，享受亲子嘅时光，同时为妈妈送上暖暖嘅祝福。另外，防疫措施放宽之后，唔少酒店陆续接到更多婚宴预订同埋询问。受访业者表示，一啲较早前预订婚宴嘅新人亦都调整宾客嘅人数，平均增加30%左右。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推出粮食数据库同埋目录，通过数据为有需要嘅家庭配对同埋分发粮食，唔单止提高效率，亦都减少不必要嘅浪费。菲律宾今日举行全国大选，超过60000个军警人员派驻喺各个投票站，确保选举和平进行。呢次大选嘅合格选民有6500几万个，预计投票率相当高。选民将决定新任嘅正副总统、参众议员同埋市长等18000个职务嘅人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以历来最高得票率当选，计票结果显示，佢获得1416张支持票，支持率高达99%。新闻报告完啦。